各位癲教報讀者你哋好，我係癲狗哥哥。No money no dog， 只要大家出錢支持癲教報嘅月費計劃，我哋前線記者一定會義不容辭喺前線為大家報導更加多嘅真相，亦都會係有更加多嘅資金咧去購買更加好嘅拍攝器材嘅。就好似正如我哋見到啦，其實每次前線記者出去拍攝都要係戴頭盔、相機、望到面罩、拍攝器材等等，非常之吃力嘅。但我哋繼續都係會係盡翻記者應該做嘅責任，為大家報導真相。請大家支持《癲教報》嘅月費計劃。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牆。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三節， 嗱，今屆區議會嘅選舉咧，就大家就會認為2003年嗰次七一大遊行之後，咁呢個建制派都輸啦，係咪？輸嘅意思就佢攞唔到過半數嘅議席啦，係咪？咁好多即係區議會嘅即係主席咧，都係泛民主派做嘅嚇。咁今次咧就總共18個選區咧，18區咧，咁就大家知道18區就係即係個地區嘅名啦，跟住再分嗰啲小選區啦，係咪？咁咪屯門係一個選區啦，大選區啦，即係18個選區大一個選區啦，元朗係一個選區啦，黃大仙個選區啦，觀塘一個選區啦，係咪？咁尖沙咀咁又叫因為九龍西即係亦都分好多區啦，係咪？深水埗又一個區啦，咁樣。咁總共18區裏面咧有452個民選議席，係咪？咁就今屆嘅區議會選舉咧，即係你睇翻個選民人數咧，總人數即係加上個登記新登記嘅選民人數咧，總共有4132977個正式選民。咁就比起上一屆嘅區議會選舉多咗幾多？你知唔知啊？多咗439000。咁呢439000嘅新登記嘅選民，即係大家唔知道佢係即係嗰個即係政黨取向或者政治取向係點樣唔知嘅年齡啊咩嗰啲，當然你要去攞去選民登記冊係嘛？而家唔撚俾你查噶嘛，係咪？咁你要知道新登記選民啲咩人？其實政府有責任咧，選舉事務處咧係要將嗰個類別咧，即係嗱，你唔講政治啊，你都要將年齡啊、學歷啊、職業啊，係咪？係咪應該要話俾公眾聽咧？係咪咁？咁多咗呢43萬人，究竟係對建制派有利定非建制派有利咧？咁撇開呢、這、一個即係今次呢個己亥事變，究竟會產生幾大嘅影響力唔講，係嘛？咁呢40幾萬人，究竟即係新登記嘅選民啊，佢哋嘅投票取向會係點咧？咁樣嗱，當然而家好多人因為呢件事去再登記做選民嘅。OK， 我有啲朋友就係啦，從來都唔去做選民。就忽然間同我講：屌你咩咁樣啊！因為我要登記做選民，咁我揾人幫佢登記咗啦，係咪？屌真係，即係完全都唔關心政治，即係同我吃喝玩樂嘅朋友嚟嘅，幾廿年嘅，咁佢都要去登記做選民。咁呢種人有幾多咧？唔知係咪啊？咁呢種啊，擺明就唔會投你建制派嘅啦，係咪？仲有後生嘅登記選民，一定唔會投你建制派啦，係咪？大部分唔會投你建制派嘅，除非你中票嗰啲咯，係嘛？咁非建制派梗係擔心你中票啦，係咪？嗱，你睇翻嗰啲數字咧，就係、是、譬如話，而家究竟建制派同非建制派參選嘅人數啦，咁你可以睇翻啲數字啦。即係民建聯上一屆就派咗171個人去選，今屆就多咗10個，181咁嗱，呢種咁嘅即係高額提名咧，咁就對佢又好不利嘅，因為你選舉個當選率相對就會低噶啦，係咪？因為基本上你都保得住你原有嘅議席，你都偷笑啊，係咪？同埋有過去有啲議席咧，你係自動當選噶嘛，係自動當選噶嘛，民建聯都有好多係自動當選噶嘛。咁今次就冇呢支歌唱啦，係每一個區喺452個選區單議席單票制嘅選區裏邊。都是有競爭，冇人可以自動當選，呢個係今屆個選舉特色。咁當然大家都明白個道理喺邊度啦，係咪？咁係唔係都揾條僆仔同你選噶啦，係嘛？都去抽噶啦，係嘛？ 咁啊，工聯會就派咗62人，新民黨係28人啊。咁啊，本嚟話葉劉淑儀去選，結果葉劉淑儀咧就考慮過之後就唔選啦。咁葉劉去選嘅話咧，就即係話佢出年個立法會選舉咧就會喺超級區議會嗰度出啊嘛，係咪？咁啊，留翻佢嗰個直選嘅位就俾佢新民黨另外其他人啦，咁樣。自由黨有15人去選，呢、這個黨都可以收工噶啦，廢撚咗噶啦。呢、這個黨有咩用咧？你話俾我聽。喺建制派裏邊，屌你有咩議會？喺立法會裏邊，屌你有乜呢個張宇仁不撚之所謂，係嘛？成個黨基本上散鳩曬，係嘛？咁就民主黨啦，99人啊！咁佢上一屆咧就18區佢都有去選嘅，咁啊今次咧就大埔同埋灣仔佢冇人參選，咁啊可能呢啲區就俾咗其他嗰啲非建制派嘅人去參選啦，係嘛？咁啊公民黨有36個，工黨就7個啊，咁有一個叫區政聯盟啊派34人出，民協就21個，民協都算墮落㗎啦，有史以來淨係一個深水埗都唔止21個議員啦，屌你咪真係，咁而家深水埗、屯門、黃大仙3個選區總共派21人，新民主同盟咧就喺新界東就人強馬壯啦，咁啊派20人去選，社民連就派出3個，人民力量又派3個，朱海迪嘅新界西團隊就9個。熱血公民就派5個啊，仲有嗰啲東九龍社區關注組就得一個黃子健喺樂華北，咁呢個係競逐即係各族聯任嘅，咁啊應該機會都好高噶啦嚇。咁啊其他嗰啲嗰啲所謂咩社區網絡啊，甚即係唔係屬於呢啲民主黨、公民黨、社民聯，即係啲泛民陣營嗰啲非建制派咧，就大部分都係年輕人嚟嘅。OK。咁啊！以前2015年嗰次，因為有2014年嘅雨傘革命，於是嗰啲叫散兵。咁、你睇下4年來啲散兵有乜嘢貢獻咧？話俾我聽，你對邊個散兵嘅印象比較深刻咧？做區議會，你冇撚得見報又係嘛？又冇聲，仲有嗰個係諮詢架構係嘛？係難得好撚多人認為呢次係一次公投，我真係拗撚曬頭，咩公投咧？係咪？咁而家啲勇武派又幫手啊，避啊，唉唔撚啊，聽撚曬你哋話唔撚搞，要和勇合啊，要和勇團結，咁啊和勇團結咯！屌你諗到第日死嘅時候唔好喊啊，即係撲街唔好喊啊！我話俾你聽，即係你問我，我自己啊，即係搞選舉搞咗咁多年，係咪？區議會選舉，我嘅組織試過一次係票債票償，一次有同泛民協調嘅呢個區議會選舉，我都搞，即係我都自己都好有經驗嘅，係咪？因為嗰陣時你有個政黨資源係嘛，裝腳同埋咁，你一例要去選噶啦，係咪？但係而家議會有咩用咧？係嘛？咁當然有啲人會駁我哋，咁唔通俾佢贏啊咁？唔最撚叻啊！呢個理由俾佢贏啊，唔通咁咁好啦，咁啊祝你哋好運啦，係咪？今次有一個人係俾人 DQ 嘅參選資格嘅，嗰個叫黃之峰。咁呢個就係求人得人，因為佢志不在此。老實講，你估真係喂？以阿之峰哥嘅格局咧，佢絕對係香港光復之後第一任嘅屌你老母，即係啊！唔理光復嗰個係咪叫香港共和國啊？係咪香港共和國一定冇份去揾㗎啦？因為佢反對港獨㗎嘛，係咪？咁你選乜撚嘢香港共和國總統啫？係咪？咁但係喺一個半生不死嘅嗰個咁嘅即係情況底下咧，咁啊佢極有可能係呢個即係泛民嘅。 新一代龍頭啦， 新一代龍頭啦，呢、這個肯定啦。咁但係佢讀多啲書就得噶啦，佢都係未夠料嘅，講嘢 OK 係嘛？咁啊謀略都唔錯，都好撚奸狡嘅呢個人 OK 咁啊。即係我講嘢咧，有好多人都未必啱聽嘅。不過我就真係講真話咯，我唔撚中意兜圈係嘛？政治嗰啲污糟邋遢嘢啊，啲陰險啊、欺詐啊，即係小弟真係。即係靚教過好撚多，所以有經驗有慘痛嘅經驗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嘛？即係唔好等你嗰啲選民咧，屌你諗下啲盲目嘅期待，係嘛？然後到時咧就非常之失望，係嘛？嗱，我又唔會叫你唔好去投，嗱，我就一定唔撚投，係嘛？好簡單啊！咁好啦，我睇翻今次即係 有啲選舉論壇又好，或者睇佢啲選舉宣傳，當然就係好少啦，係咪？咁因為兵荒馬亂，咁你開街站都可能有危險噶嘛。咁而家你何君堯俾人戒撚咗一刀，嗰、那個故意圖謀謀殺，我有時都覺得政府或者呢個警察嗰種喂律政司嗰啲檢控標準真係好撚奇怪喎。嗰、那個俾人淋火水點火嗰個告咩咧？告非法集結好似。好撚奇怪喎，真係，係嘛？哇！呢啲仲唔係意圖謀殺啊？ 肯定係， 係嘛？非法集結喎，咁真係有古怪喎，真係有警棍喎，真係，係嘛？因為可能真係唔夠料告呢啲，拉嗰兩個人告佢，喂，呢個仲唔係意圖謀殺啊？係咪可以告意圖謀殺嘅喎？話嚴重傷害他人身體都得嘅喎，我仲有縱火好撚多條罪喎，可以告，係嘛？嚇！佢告非法集結喎，咁撚奇怪，唔係非法集結添啊？咩扰乱社会秩序啊！唉，就条仲捻轻啊！哇，你淋油落去点火个扰乱社会秩序啊！我讲错咗，唔系非法集结，记捻错咗啫嘛！哇，你话真系几捻恐怖啊！真系系咪？即系佢嗰个检控标准，嗰度拉36人，就6话佢暴动，我唔拉系暴动嚟啊！嗰个屌你谂啊，恐怖袭击嚟啊！你老尾！嗰、那個一定係嚴重傷害他人身體，仲要加意圖謀殺啊！乜撚都得噶，你明唔明啊？嗰、那個唔止係暴動啊，大佬！咁暴動點會拉6人暴動啊？我屌你乜！理工大學600人暴動，你喂原來你大輝同阿曾玉成係勸降嗰啲人暴動投降喎、啊，屌自首喎、啊，咁撚奇怪嘅。咁如果早知你要告我暴动罪，我唔捻出嚟啦，系咪？ 梗系啦，要仲要自首添，自首即系认罪。 我睇过佢哋啲口供啊，有啲人俾啲口供我哋睇，即系请教一下，叫我请教一下，请教一下，我问一下啲法律意见。咁我觉得好啦，好笑，睇捻完之后，即系觉得好笑，只系系咪？600人都告暴动、啊，仲要由你李家超亲口讲，跟住做600人都告暴动、啊。以暴动论罪喎、啊，大佬！ 逢亲喺理工出嚟嘅都系暴动， 哇咁捻奇怪、啊，屌你谂啊！然后721就6人个暴动、啊，大家睇下个场面系咪啊？屌你谂啊！边有法治嘅、啊、你而家香港？你话你班警察出嚟，屌你谂啊！维护法治，你真系食捻菜药癫捻咗！你睇你嗰个杀红了眼，你嗰啲全部都系纳税警察嘅行为，屌你咩真系？系咪？罄竹难书啲画面太多啊，累积实有人拍一部纪录片嘅，我话俾你听，你放心啊，系咪？休息一阵。